享受服务。 金龙站距离延庆赛区核心区约20公里，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将为赛事服务的212辆氢燃料电池车提供氢能保供服务。截止到目前，中国石油为保障冬奥，先后在北京、河北等省市建成投运河北张家口太子城加氢站、北京福田加氢站、北京延庆高山滑雪中心俏装加油装置，并打造了多座冬奥主题形象加油站以及冬奥特许商品零售店。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下半年小客车指标申请和名下多车向亲属转移登记办理将于10月8号结束，今年还有一次普通指标配置将在12月26号进行。今年8月1号到10月8号提交的小客车指标申请将在10月9号归集发送到相关部门审核，审核结果将在11月8号前反馈。家庭申请通过审核后，申请有效期保留到第二年3月8号，没有取得配置指标的，在申请有效期内自动转入下一次指标配置。申请有效期满后，将对家庭申请资格再次审核。申请有效期内，如因出生或死亡导致家庭申请人人数增减，但家庭主申请人没有发生变化的，可以变更申请。发生其他变化的，应当重新申请。变更申请和重新申请都会随下一次指标配置进行审核，通过审核后，家庭总积分重新计算。 据新华社报道，教育培训机构预付费资金的安全问题曾经令不少家长担忧。北京市海淀区简明教育培训学校、北京市海淀区桥口培训学校、北京海帆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等七家机构首批承诺先培训后付费，让家长放心。北京市教委此前表示，恢复线下培训的机构预收费全都已经纳入资金监管，鼓励教育机构实施先培训后付费的收费模式。根据相关要求，教育培训机构应当严格执行三个月或者60课时培训收费上限，并不得早于新课开始前一个月收取费用，同时明确禁止学科类培训机构使用培训贷。当前，北京市义务教育培训机构正在营转非的过程中。9月30号，海淀区顺利完成第一家机构的营转非营登记工作。登记为非营利机构后，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将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按照要求，北京市义务教育学科培训机构的非营利性机构登记工作应当在今年底前完成。 由北京市民政局组织制定的社会心理服务站点服务规范从本月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第一个地方标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此前没有社会心理服务的相关标准，在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工作时难免存在标准不一、质量不齐的现象。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二级巡视员张清之介绍说， 我们现在发布了一个标准，有了标准就等于有了一个衡量器。 社会心理服务站点服务规范聚焦于街道、乡镇、社区社会心理服务中心服务站的服务管理运行工作情况，重点包括社会心理服务站点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与要求和评价改进等内容。截至今年8月，全市已经建成141个社会心理服务站点，为4360个社区村和辖区单位提供社会心理服务。到今年年底，将有超过230个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开展服务，实现社会心理服务覆盖 50% 以上的街道乡镇。预计“十四五”末，全市将建成500个以上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实现街道乡镇全覆盖。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昨天虽然有雨，但游客的热情不减。全市重点监测的公园风景区共接待游客超过128万人次，比十月一号多了近30万人次。有33个公园风景区迎来上万人次游客。 北京动物园、天坛、陶然亭、玉渊潭等市属公园在国庆期间上线一批 5G 智慧应用。今年国庆假期，市属公园推出的虚拟游园、无人清扫车、无人零售车、智慧导览等服务提升了游客的游园体验。 国庆假日期间，市园公园推出国内精品展园游线、国际精品展园游线和生态体验研学游线三条特色主题游线，